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综治委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相声演员常宝霆是常氏相声的传人，他的父亲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常连安，兄长则是有小蘑菇之称的常宝坤，所以呢，常宝霆从记事儿起啊，就与相声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家好，我是红酒，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今儿的相声传奇中，和您聊聊相声演员常宝霆。常宝霆的父亲常连安和兄长常宝坤常在家里研究排练相声段子，耳濡目染，再加上父亲和兄长的言传身教，本身就很有悟性的常宝霆更是日益长进的。常宝霆从小生长在相声世家，逐渐对相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父亲看他条件不错，便让他开始练功。常宝霆每天早晨天不亮便得起来喊嗓子背贯口和绕口令，练习的时候需要语速由慢到快的变化，最后呢还要一口气要读出许多音节来，这对年幼的常宝霆更是十分吃力，他常常累得口干舌燥，刚想停下来喝口水，父亲就过来说，哎，接着练，说这么一会儿就想找水喝，往后到台上怎么办呀？由此可见啊，学说相声是多么辛苦的一件事儿。说到这里呢，我们就来听一段常宝霆白全福的相声《卖布头》。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这段相声我们做了删节，请您谅解。 过去饭馆卖包子都吆喝，包子刚得还冒着热气儿呢，有个小伙计在旁边那儿吆喝。过去咱北京的卖包子分两种， 哪两种？ 有回民和汉民，吆喝不一味儿。 你说这个大叫的包子怎么吆喝？ 吆喝出来是这个味儿了。 你学学， 包菜好办我的面子嘞，长点包，闹点包，尝尝包子的馅儿啊、哎！ 是这味儿， 对吧？ 怪叫清真的包子， 那是这么吆喝。 你学学， 新了天嘞，包味热的嘞。发了面的包味的又热嘞， 是这味儿。 这是咱北京， 哎， 到我们天津卖包子就吆喝俩字儿， 哪俩字儿？ 肉包、啊、 肉包俩字儿。 这肉字儿这声音这么大， 嗯， 那包字儿顺着气儿就走了。 是啊， 这么点儿 啊， 包子刚得冒着热气儿，就这一嗓子。 我们这个说相声有的时候呢，哎，你就得了解这个情况。 啊，当然了， 你得会。 还告诉你，我就是说相声的，不单能学，而且还做过小买卖，专讲解100两瓤的吆喝。 那今儿我考考你。 可以啊。 我也不是看不起你啊，你能学多少你就来新鲜的。全国各地儿 啊， 不管什么地方，只要做小买卖的，你能学得上来，你吆喝上句儿，我能给你接下句儿。 是这话。 哎， 好了，我吆喝吆喝这个，你接接。 嗯， 嘞，南边大地嘞，不色的嘞，色嘞，还有欢的嘞， 卖柿子的。 行啊， 这是咱们北京买卖 啊， 一吆喝五个咧，咧南官大的咧，不色的咧，色咧，还有换的咧。 哎，对， 这就是北京这么吆喝。 嗯， 到天津不这么吆喝，天津卖柿子卖那软和的， 嗯， 买回去让你喝去。 嗯， 哎，喝罐了，喝罐了， 喝罐， 对吗？ 行啊，你再接这个。爱红的人儿好啊，白的人儿高， 爱吃到嘴里不用嚼，自个儿的化成痰哎，这两个大钱来喝去。 卖什么的？ 西瓜。 西瓜怎么喝呀？ 嘿，楼的。 那就端半俩喝去得了。 您想这模样可不就卖楼西瓜吗？ 啊，我就卖楼的。你再接这个。甭说你接，你要知道卖什么的，我算佩服你。 你吆喝 冰棍儿卖火 啊？ 这个我吆喝出来了，我。你吆喝我接， 我吆喝呀？ 哎， 不是瞧不起你， 嗯， 我吆喝你甭接， 嗯， 我要吆喝你，连知道卖什么的你都不知道 啊？也不至于， 信吧？ 我不信。 听听这卖什么的？ 来， 哎，这都是处理的。这是卖什么的吧？ 不知道卖什么的， 完了吧？ 我吆喝你也不知道卖什么的，包圆去吧，包圆去吧。卖什么的？ 这我也不知道这是。 你不懂，这做买卖规矩讲究上下句儿高矮音儿。 那我吆喝是上下句儿高矮音儿的呢？ 我就接得上来， 接接这个， 来来。 买大小 小金鱼儿哦， 绿瓷盆儿哦， 我这呵， 对吗？小金鱼儿对吗？绿瓷盆儿，不行， 你再来 接这个。有面的 饽饽 馒头，馒头不行，接这个 来。 江米小枣的 中枣 茄枣 啊，接上来了吧？ 你这 差点儿。我你怎么意思啊？两头堵的买卖， 说明你知道的少，知道的多，这两样你都给吆喝了。 你再来 接这个， 来 粥哦， 精米粥哦， 八宝粥哦， 这又来了这个啊。 还有呢， 来 粥哦， 我全给吆喝了，精米粥啊，八宝粥啊，小米粥啊，绿豆粥啊，红豇豆粥啊，白米粥啊，棒汁粥啊，老窝瓜粥啊，白薯粥啊，面茶粥啊，白面粥啊， 喇叭粥啊， 喇叭粥，喇叭粥。各位有吆喝喇叭粥的吗？你呢？ 对了，你全给吆喝了，我怎么办呢？这个，这里还有白面粥。 嗯， 你天天喝酱子， 我也没词儿了。 你要真能学，咱俩学学。 可以啊。 我们学一回什么呀？ 啊， 过去卖旧衣服的。 啊， 也就是卖故意的 啊，旧衣服， 学一学对口故意 啊。 我为什么跟你要学对口故意 啊？ 这种故意比较难学， 嗯， 两个人一人一句，现抓现编词儿， 嗯， 你看过去咱们北京，就在天桥那一带， 哎， 卖故意的很多，那些旧衣服， 嗯， 单夹皮棉纱全有， 嗯， 那吆喝都死词儿， 是啊， 冬天他要拿过这件皮袄来。一吆喝能把这件皮袄给吆喝活了。 是啊， 旁边有个小伙计 啊， 那儿喊不错，这个调 你来了， 不错。 哎， 我这吆喝，你去那小伙计， 这我行， 你看是 不错，行， 这么吆喝的。 你来了， 这一件在那皮袄哎，原来他儿的 哎不错， 起的有儿黑呀、啊。裤缎的面儿呢 哎不错， 瞧完了面儿翻过来你看看筒子吧 哎不错， 这个皮子是九道弯压塞过螺丝转的 哎不错， 不管多冷的天，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雪，穿上我这件皮袄在冰地了睡觉，在雪地里去冲堆儿去吧，你怎么会就忘了冷了， 你这皮袄好 把你给冻停了、 哦、冻停了、嗯、 这太夸张了，这个、 啊、 是不知道冷了， 怎么了， 成冰棍了，这个 啊就不觉我冷了， 这一套都是死词、 哎、 刚才我要跟他学的对口故意是临时现抓词儿，一人一句，瞧见什么吆喝什么，你抓得了吗？ 这我行， 你来的这个调我听听。 你听听，大了马的官儿哦。 哎，对啊， 嗯， 就是这个。 来呀、啊， 咱俩来， 来来， 你第一句，我第二句。 好了，大了马的官儿哦， 他没有袖子哦。 你溜溜吧你。 我哪溜去？ 马褂没袖子。 对呀、啊。马褂要没了袖子，这是什么？ 马褂没袖子，啊，坎肩儿， 坎肩儿。我有词儿没词儿？ 有词儿啊！ 我有词儿，我就不管你。 回待会儿我要有词儿呢。 你甭管我。 是这话。 哎， 来，大了马的官儿哦， 没有袖子哦， 拿着坎肩儿哦， 买袍去呀、啊。 有领子哦， 有袖子哦， 啊，有了棉花哟， 怎么那么厚哦？ 还好点暖和哟。 我这儿买裤子啊， 两条腿儿哦， 不，一条腿儿哦， 不是，这那是口袋哟。 三条腿肉 没法穿肉， 四条腿肉 两个人穿肉， 五条腿肉、 那是手套哦。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胳膊有五条腿的裤子怎么的呢？ 这脑子还够聪明的，能把手套想起来，你琢磨琢磨这种的故意呢、嗯，这是临时现抓词儿。 对， 过去还有一种比较难学， 什么呀？ 就是卖布头的。 布头， 这种卖布头的地下铺着两领席，后头有货架子，搁着布头。说是布头啊，哪块布都有一丈三四，都有一丈五六。其实那也是成匹布扯下来的。 啊，干嘛打着成匹布撕下来当布头卖呢？ 这是生意经。因为布头就便宜，你看现在你要买布头也便宜， 哎， 在过去只要是布头卖的就贱，大娘大嫂子们都喜欢买布头，他抓住你这个心理了，成匹布扯下来当布头那么卖去 啊， 卖的好快，买了你就上当。 嗯， 因为什么呀，他把它扯下来，他喷凉水连蹬带抻 啊， 就给他抻长了，刮酱子，买时候挺滋味， 嗯， 拖一丈五六，做个背脸背面都行。 嗯， 到家别洗， 嗯， 一洗就抽。 是， 到家只要一洗， 哎，抽二寸， 成口罩了。 不是你这也太夸张了， 一丈五六就剩这么点了，这 反正得抽。 嗯， 就指这吆喝，呵，他夸的这布头啊， 啊， 甭提多结实了。 哼， 用这道词儿啊， 嗯， 当时就能把它卖出去。嗯，吆喝那价钱不是原价？ 什么价？ 黄， 假的， 虚价。 嗯， 甭你给他唠。 嗯， 他这卖布头的自己唠。几毛钱几毛钱的老价啊，我让几毛啊，去几毛啊，干嘛呀？你看着一便宜你不就买了吗？ 哎， 有时候没人买，一糊涂他把自己也绕在里头。 是啊， 那吆喝还真有点意思， 你可以学一学呀。 今儿我学学 啊。 那你给我帮个忙。 帮什么忙？ 那么让他呢给我请那小伙计 啊， 搭个腔。 搭腔成。 怎么搭？ 搭了马的褂儿哦。 走走走走走走走，又把马褂拿出来了。 不搭腔吗？ 这是卖布头。 卖布头， 到时候你说几句话就行。 说什么呀？ 我这儿呢，把价钱说出来了。 啊、嗯、啊、嗯， 往下让价，让几毛啊，去几毛啊，拦着。 啊、 嗯，行了，掌柜的，别让了，赔了。这个小徒弟教个好了，一块儿这儿做戏， 这我行， 会吗？ 我一听就会。 来来， 行了，掌柜的，别让了，赔了，这没什么。 这不行，这表演不行，不真实。这小徒弟不要， 嗯， 真的，行了， 嗯， 掌柜的，别让了，赔了，会了没有？ 会了，会了，会了，会了，会了，我早就记住了， 咱学学啊， 来来来， 这一块手绢呢， 哎， 就好比是一块白布头， 白的， 你看这个白布头它是怎么吆喝的？ 哎啊，您来了， 哎。 行了， 这掌柜的别让了，赔了。 怎么样？ 我一句没吆喝，赔什么了？这个？ 哎呦，对我赔早了这个。 你怎么那么笨呢？你怎么那么笨呢？你？我没到地方， 到哪儿啊？ 多子，我让几毛去几毛那会儿 啊。 行了，掌柜的别让了。 哎呀，您就我这记性好不好？记住了， 来来啊， 来来， 哎，这块吆喝了没？ 啊， 摘的什么色儿？ 什么色儿？ 这是一种白，它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 怎么这么白？ 气死头上雪， 嗯， 不让二路霜。鸭塞偷了好的洋白面了吧，你买到家里去放白单子，你做白里子，那么金铺又金盖，那么金西又金晒，那个金灯又金踹，那个金拉又金拽，谁睡觉这么热闹？你说 你睡觉你踹麻劲儿， 十年了八年也该不坏它、 哎、 那么刮风也不透，那个下雨也不漏，你多了块的剪子你叫不懂的 布头， 这是钢板 啊，钢板啊， 饺子都饺子多 啊， 那叫钢板 啊，那怎么裁呀、啊、 拿铡刀铡呀， 啊，铡起来用针线缝， 缝不了得拿大铆钉，你得铆， 嗯， 坐得了这位到车上了， 大罐 锅炉啊，这是， 这倒不错，走在街上，二哥躲点儿，锅炉溜达出来了，你俩 啊，一会儿那个接过来 啊， 又吆喝， 吆什么呀？ 再吆喝不吆喝白的了？ 吆什么呀？ 吆喝黑的， 就是青的。 和你听他这词儿 啊，他这布头黑的什么样 啊？ 有几辈古人长得黑都没他这黑， 哼， 他这好到什么程度啊？像这个。过去有大布铺都带祥字儿的， 哎， 有八大祥布铺，那儿都没他这布头好。 嗯， 有尺都不拿尺量，拿讨讨，一讨他算五尺， 五尺， 两讨算一丈。 嗯， 那词儿都在这里头。 啊，你来来， 黑的了， 哎，青的， 嗨，不要那一装。咱们这一装，那装了装的颜色是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对， 那这装是个黑，他、嗯、怎么这么黑？ 嗯。 气死猛张飞，那不然黑李逵。唐朝呢有一位那黑警逮了吧？ 啊， 东山送过炭，那么西山挖过煤啊，开过两天煤厂子，卖过两天煤，那当过两天煤铺的二掌柜的吧？我不提这种黑，那单提这种布、 啊， 你知道不知道？是够奔电车道，你上了摩电车，你买了一张票，叮儿当儿你来到了、 哎， 你来到八大乡，来到元增乡，到的瑞林乡，那瑞生乡，那瑞增乡，那广生乡，那颐和乡，来到了瑞。 副相声还有一个秦香一个的 八大祥， 你来到八大祥、那点的名字要那买上一尺送来四毛八 啊， 没有四毛八你也买不着，那怎么宽的怎么四米怎么西服怎么好的怎么好的 啊， 来我摊子上那一个样的货 怎么样， 那一个样的行式，天大的胆子我不敢，那怎么要的、那怎么回的事儿？ 怎么回事？ 徒弟知道我没打手工钱，精致粗布蓝布的大白布的、那么他要学好了那就是花色格什么礼服呢，老太太叫猫黄黄黄肉的、我要卖四毛八，能让您你想、谁还买小门脸的小铺眼的小波摊的水波头纹零波款的吧？ 对， 那位先生说、你要卖多少钱？ 多少钱？ 站住了脚儿，我淘淘尺寸的听个价吧、一淘五尺、 我说你怎么意思，这是 量尺寸， 量尺寸这有人呢， 两淘一丈、三淘一丈五， 什么 这比 啊什么 啊 啊 掉盐水， 那位说了就是掉盐水， 谁说的？ 就那位， 试试你看看， 来来 看看，不掉盐水， 青布 漂白， 漂白不掉色呀！ 你别起哄啊！这，这比一丈五 啊， 算了一丈四，少打尺码的少和价的吧 啊！ 您给两块八， 是 喝多少钱一尺？ 多少钱？ 才两毛钱一尺。 嗯、 那让你的想，你喝一喝那有本没本的，有砖的没有砖的。 对， 那哪位先生说，我、这不两块八。给我包上吧， 包上， 给我裹上吧， 裹上， 两块八毛预备好了，在这儿的要卖那还不卖他， 不卖， 那怎么回的事儿、饿了白的上芝麻还要让他， 对， 这不两块八，上去两毛，你给两块六， 好的， 再去两毛，你给两块四， 别让了， 让两毛，我去两毛， 赔了。 是赔了， 怎么了？ 鞋开战了， 我让你跺脚了， 两块钱， 两块钱， 谁要？ 哎， 拿走， 对。 哎，那快答应 了！我说你怎么意思？这是，我说你别卖了，你把这布头卖出去，我得惊吓了。 两块大洋打破了吧？ 啊， 你给一块九，啊，你给一块八，那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再要说不要，给一块四了吧？ 哎， 我这我一块四，你还是不要，我让五分了去五分了，一块三， 别让了， 这不一块三，你还是不要，我狠了狠了吧。我糟了糟了吧，是那赔了板的免了零，取了烧的还得让他。 对， 这不一块三、我让一毛去一毛，你给一块一。 他玩， 这不一块一，我让五分去五分，你给一块钱。 别让了， 这不一块钱，我让五毛去五毛。 多少钱？ 哟，白拿走了这个。 白卖的。 严肃一点，现在我给大家说说笑。一笑置之，哄堂大笑，哑然失笑，眉开眼笑弯，一笑嫣然一笑，呼叫不得，笑里藏刀，笑逐颜开，笑容可掬，淡笑风中谈笑，自若蓬勃大笑，啼笑皆非，嬉皮笑脸，还有一个皮笑肉不笑，百年笑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为您主持的百年笑声。在今儿的笑星传奇里，和您聊聊相声演员常宝霆。常宝霆九岁开始登台表演，很受欢迎。十一二岁开始在父亲开办的北京启明茶社表演。后来呢，常令安为常宝霆找到了一位搭档，那就是白全福。他们的合作从那时起，直至1993年白全福去世，可以说是终身搭档。在常宝霆、白全福开始合作几场后，观众反应不错，常宝霆美滋滋的。就觉得自己的水平差不多了。一次他和二哥宝林排练报菜名，他说着说着就走神了，因为天气热，所以呢人就犯困，他张嘴打了个哈欠，哥俩都乐了，没想到父亲在旁边正盯着他俩呢。常连安一拍桌子说，打住，你们这是排练吗？纯粹着起哄，要是在台上这样懈怠，那还算是什么演员？吓得哥俩呀、是没敢言语。打这儿以后啊，常宝霆更加刻苦用心了，可以说正是常连安对他们的严格要求，常宝霆呢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后来常宝霆拜相声界前辈郭荣启为师，并在老一辈相声表演艺术家那里获得了许多指点。好了，和您说到这儿呢，今天的百年笑声又要结束了。最后为您送上 SHE 演唱的《金钟罩铁布衫》，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小新，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如果